欲望台位于第十殿，明王殿前六桥之外，高大如方丈，四周的廊房有108间，有一条通道通向东方，宽仅1尺4寸。欲望台为孟婆神所管理，幼年时即熟读儒家的经书，壮年时诵读佛经，年至81岁时鹤发童颜，始终守经，未损童真，只知道自己姓孟，当时的人都称他孟婆阿奶，后入山修真。世上有人由于宿世有修，还能够记忆前世的因果，但妄认前生的眷属，干扰了事情，泄露了阴间的天机，因此上天敕命孟婆阿奶为幽冥之神，建造欲望台，用采自俗世的药物合成似酒非酒的汤，分为甘苦辛酸咸五味，所有奉令押解到的男女鬼魂派饮此汤，多饮少饮不论，时忘记前生的各种事，药力同时带往阳间，令其或因多思伤脾而流涎，或因多喜多笑而多汗，或因多虑多忧而流涕，或因多怒而流泪，或因惊恐而流唾，各令带1分、2分、3分的病，再是为善的人，令其眼耳鼻舌四肢较以往更精更明更强更健，作恶的人使其声音神志魂魄气血精致消耗，逐渐疲惫衰弱，必令自我警惕忏悔，不敢为恶，重新为善。但假如有刁蛮狡猾的鬼魂不肯吞饮此汤的话，脚下就会现出钩刀将它绊住，并以铜管刺喉，令其受尽痛苦后强迫灌吞。桥下是洪水横流的山涧，由桥中向前一望，对岸的赤石岩上有斗大的粉字四行写着：为人容易做人难，再要为人恐更难，欲生福地无难处，口与心同却不难。鬼魂们正在看读之时，对岸跳出又高又大的两个鬼，分别扑到水面，令两旁的鬼魂个个吓得站立不稳。一个是头戴乌纱帽，身穿锦袄，手拿着纸笔，肩上背着利刀，腰上挂着刑具，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睛哈哈大笑，他名叫活无常。一个是面上污垢流血，身穿白衫，手捧算盘，肩上背着米袋，胸前悬挂银纸钱，愁眉紧锁，声声长叹，他名叫死有份。此二大鬼催促推落鬼魂们落于洪水横流之内，根气道行浅薄的欢呼可以幸运的得生人身，根气道行深厚的则悲伤哭泣，自恨在世时未修出世的功德，以致痛苦的根深，身体业苦难以断除。男女鬼魂等如醉如痴的纷纷各依因缘投生各房舍中将生的胞胎之内，由于阴间阳世的更变，气闷昏昏，再加上胎身颠倒不能自由，于是双脚用力一踢，蹬破胞胎，分出娘胎，哇的一声落地，开始一生的形形色色。一般众生由于常年累月的贪好世间各种五欲滋味，尤其是不顾物命杀生数多，迷失了众生本有的佛性，辜负了佛恩以及玉皇大帝诸神明的训诫之恩，从未想到如何做才会善终，如何修行才能成佛菩萨，如何做会饿死堕落三恶途，自己未来是怎样的结局，以致反复的造恶 终于又成为脱尸的鬼了，枉为一世做人，又将堕为无间地狱的鬼魂了。 原来我们都是在这样百般无奈的情形下投胎转世的，难怪我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整整哭了一个月呢。 幸好是投胎为人，出生时还会哭，如果投胎为畜生，那就欲哭无泪了。宋朝有一位普安禅师，是有大神通的高僧，他有一个偈子是这样说的：畜生本是人来做，人畜轮回古道今，不要披毛并带脚，劝君休使畜生心。我现在来讲一个从人堕落为动物的真实故事。在苏州有一家豆腐店，利用剩余的豆渣养猪，为了可以交配繁殖小猪，所以在喂养公猪及母猪各一只。公猪跟母猪整日相依相偎，原来这一对猪前生有一段姻缘。母猪的前生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少奶奶，虽然已有丈夫，却常偷偷的红杏出墙。公猪就是前生跟那少奶奶通奸的男人，他们两个人虽然暗通款曲，可是少奶奶又不愿跟丈夫离婚，二人自恨今生不能为夫妇，希望来生一定结连理，永远长相守。他们犯了邪淫罪，堕落为猪，真的成了夫妇。这对猪的前因怎么被主人家发觉的呢？那是当年7月15日晚上，店家夫妇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外面一对男女在讲话。 因为前世犯了邪淫，今世投猪，快要被杀了。 起先店家夫妇以为是街道上过路的人说话，可是仔细一听，这声音绝对不在街上，就在自己家中的猪圈里。夫妇二人听了十分惊奇，第二天晚上又听到猪圈中在说： 今天是中元节，地府赦罪，我们倘能免杀，一同到西园寺去修行吧。 店家夫妻听了更加害怕。事情传出去以后，邻居有一位居士出了1两6钱银子向豆腐店把这一对猪买来，送到寺院去放生。这是许孝卓居士亲见其事，并经灵隐寺毁大师公布出来。上述一对猪因为前生犯的邪淫，以致后世堕落为猪，可是他们成为猪身以后，竟能免杀而被放生，送到寺院去亲近佛教。他们前生身体为什么竖走，而动物为什么横走？因为人的前世心竖，所以今世的身体就竖；而动物的前世心横，所以今世的身体。随心所想都能清楚表达，而动物前世常说恶语、妄语、是非语，不信因果语，因此今世有口无言。